第137集，欢迎回家。他不知道回到京城后自己会面对什么，越来越偏执的洛邑，虎视眈眈的长行，他突然发现自己都不在乎了，好活赖活都是一天。只是洛邑永远别妄想他们会回到从前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重新开始。回到久违的家乡，温小辉从机舱里走出来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感受了一下有别于南方的干燥的空气。然而天空灰蒙蒙的，这一口吸进去的显然不只是空气。洛伊拉着他的手，旁若无人地走出机场，全然不顾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在侧目。罗瑞跟在旁边都不自觉地耳根发烫。上了车，温小辉尽量坐得和洛伊拉开距离，然而后座空间就那么小，洛伊始终握着他的手，近乎神经质地握着，好像生怕一松手他就不见了，以至于两人的手都出了汗。温小辉感到不舒服，他轻轻挣了挣却没挣脱。车厢里陷入尴尬的沉默，过了好久，罗瑞说话了。 小慧，阿姨明天就回国了。这么快？ 温小辉心里一紧，他虽然很想冯月华，可到了这一刻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做好准备，他不禁胆怯了起来。洛伊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。 别怕，如果你需要。 不，我不需要你跟我一起去，你别刺激我妈。 好，我不去，但你要把那套玉送给她，你答应我的，在她婚礼那天就该送。 温小慧生怕洛伊执意要去，连忙妥协。 好吧，我会陪你去的，别紧张。 温小慧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司机把他们送回了洛伊家，温小慧下了车，仰头看着面前的别墅，心中感慨万千。缘起缘灭都在这里，情初情浓，情变得狰狞，最后黯然死去，也在这里。这里是这个世界上他最不愿意踏入的地方，可也是他终生记忆最深刻的地方。洛伊更是紧握住了他的手，他扭头看了罗瑞一眼。 你是第一次来我家吧？ 罗瑞愣愣地点点头，不知道为什么脊梁骨一阵发寒。他认识洛伊这么久，确实是第一次来到洛伊住的地方。 我就不请你进来了，司机会送你回去，明天我再送小辉哥回家。 罗瑞再次点点头。 小妈，保持联系，明天见。哦，明天见。 罗瑞走后，洛伊低头亲了一下温小辉的头发。 欢迎回家。 温小辉握紧了拳头，一阵寒意直逼脑门。那口气浅浅的四个字，他听来却透着丝丝的冷。他知道，对于他的离开，洛伊一直压抑着愤怒。也许现在的疫情一景，都让洛伊回忆起了不想回忆的东西。 愣着干什么？进来吧。 洛伊牵着温小辉进了屋。 这栋房子没有你，就好像丢了魂儿一样。他在等他的主人。 我不是这里的主人。 温小辉受不了洛伊那种阴森的口气。 我说你是，你就是。 洛伊转身将温小辉压在了门板上，还没完全闭合的门被温小辉用力顶上，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。温小辉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来，热乎乎的嘴唇已经贴了上来，口腔里充斥着属于洛伊的味道。温小辉低吟一声，想反抗的同时手却顿住。何必做没有意义的事儿？他想，激怒洛伊没有任何好处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，不过是做罢了。 我好 好想在这里，在这个房子里的任何一个地方，就像从前那样。 洛毅转身将人压倒在了厚厚的羊毛毯上，温小辉咬着嘴唇，眼睛越过洛毅的肩膀，看着头顶的水晶吊灯，他的眼神逐渐失焦，身体绷得僵直。洛毅的嘴唇吻过的地方，有种被毒蛇的信子舔过的错觉，危险惊悚，让人浑身战栗，可竟然又带着难以形容的刺激。从前的洛毅总是温柔的妥帖的，可不再需要伪装自己的洛毅，平日里尚且能扮演好完美情人的模样，一旦脱下伪装，就像从笼子里放出来的恶兽，凶狠而迫切。那天晚上温小辉喝醉了，对发生的一切印象模糊，如今他不能更清醒。他清醒地看着洛毅眼中深沉而狂猛的欲望，看着洛毅略显扭曲的五官，看着洛毅因强烈的占有欲而变得猩红的双眸，尤其在完全占有他的时候，那一瞬间的满足就好像拥有了一个世界。他很快就无法再去观察洛毅了，在洛毅强势的征伐下，他甚至难以保持清醒的理智，只能随着他沉浮。他感到眼前天旋地转，熟悉的空间在眼前扭曲，搅碎他的理智。他比任何一刻都明白，洛毅在报复他的离开，在讨要他们之间缺失的两年，在用着令人绝望的疯狂给予他终身难忘的警告。他更明白，这一次他可能永远也无法逃离这个人的身边了。温小辉醒来的时候，窗外漆黑一片，他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他记不起什么时候晕了过去，只记得洛毅带给他的令人战栗的回忆。他感到浑身酸痛，口干舌燥，他呲着牙想爬起来喝口水，可一动全身的零部件都跟着抗议。 怎么了？想上厕所吗？ 喝水。 洛毅翻身下床，不一会儿倒了一杯水回来送到温小辉嘴边。温小辉咕咚咕咚大口喝了起来，清凉的液体流过干涸的喉咙，火烧一般的刺痛。 还喝不喝？ 温小辉摇摇头。 饿吗？ 温小辉躺回了床上，一句话都不想说。 累到你了，一回到这里就有太多的回忆，所以又没控制住。 温小辉把耳朵紧紧贴着枕头，希望能听不见洛毅的声音，可是他还有另外一只耳朵。洛毅从背后搂住了他的腰。 唉，才四点多，这时间真尴尬呀。你再睡一会儿吧。 温小辉依旧沉默。 但你已经睡了快十个小时了，估计也睡不着了，我陪你聊天好不好？ 我要睡觉。 我们聊着聊着你一定就睡着了，没有人比我更能满足你吧。你一直在叫，叫得真好听，可惜没录下来。 温小辉脸上发烫，双目在黑暗中瞪得溜圆。 你还记得咱们以前拍过的视频吗？这两年我想你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，你那么诱人，那么好吃，我怎么能把你让给别人？ 洛毅将温小辉的身体搬了过来，让他面冲着自己。 最重要的是，这个世界上除了你，没有人真的爱过我。 温小辉心脏一颤，透过月光，他看着洛毅那双深邃如海一般的双眸，其中似乎蕴藏着能将人溺毙的深情。他偷偷掐了自己一把。 丫丫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到头来在你眼里他算什么？ 你不懂，妈妈很矛盾，她厌恶我的出生， 害怕我的成长，可又摒弃不了母性的束缚。他爱我吗？可能吧，但他同时也恨我，怕我。所以我说妈妈的死亡是解脱，不只是从那个人那里解脱，还从他对我扭曲的感情的折磨里。他选择离开，其实也是想离开我。 温小辉心中一寒，这些话洛伊从来没有对他说过，这些足以击碎他的心的话。他不忍去想，他的姐姐那十多年里究竟遭受了怎样痛苦的煎熬啊！他与恶狼为伴，又生下了一头幼狼。事到如今，连他也觉得雅雅的选择对他来说是最好的。 所以只有你，只有你纯粹地爱过我。 你要我说多少遍，我害过的人不是你。 哪怕是伪装过的我，那也是我。你喜欢的那个洛伊就是我，没有别人。你所喜欢的任何一寸皮肤，任何一个细节，我都能给你。尽管我对你说过很多谎，但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所以，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能把你想要的都还给你。